天地。

我见那敲，钟儿听我见那撞，锣儿听我见那筛呀，这个铃儿听我见那拨，那些知更的人儿他沉睡如雷地，梦入了黄呀，架上的金鸡不住的连声唱，千门开万户放，这才惊动了行路之人，急急忙忙打点着行囊，处理了店房，告奔了前边那一座村。了小航飘飘摇摇晃里晃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龙子，对对鸳鸯是不能能量，翅儿忙啊，这才飞过了那羊那么下面再为您演唱《碧天云外》。 下穿水，乌龙井下灯着草筛，棒花藤边倒起牛，背口横断笛，吹得是自在逍遥。这个洛派京韵大鼓之后呢，下面给您换上一段流派京韵大鼓，是天津的一位青年演员夏言，他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名段《赵云截江》，乐队伴奏陈健、王洪民、蒋恒锦，请您欣赏。 伸出去隐藏，但见我

修书转达皇叔，咱们再去过江。周善说，这西川到荆州啊，驼路遥远，老国太病在垂危，一入膏肓。夫人说，如不然，禀报那位军师诸葛亮。周善说，哎呀呀，夫人的高见真欠存量，那军师执掌是国中事，这是家事，却要自主张。倘若推脱难以专主，如不然等皇叔回来你再商量。那时节这两下千言呐，半个日久啊，怕着怕国太他命有伤。夫人说，哎，不辞而别，恐是大礼路途上若有人拦阻啊，怎么能够过江。周善说，请郡主出城吧，看有准备，在大江中我早有防备，了也无妨。哦，夫人点头说，原来如此，吩咐声丫鬟们快备行装，也不用多，从人只带十余个，叫他们套车预备在府堂。丫鬟传出主事齐备，这位孙夫人顾不得梳妆，把那真假也未思量。怀抱我等小儿郎，在府门以外把车上，那周善先行早离了府堂。孙夫人一生好勇，专武士众丫鬟备，徐能跨马各带着刀枪，那人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，嚯把多时来到了江南旁。扣扣扣那众丫鬟一个一个叫下马，从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这周善忙吩咐快着大扶手啊，他们主仆们纷纷就进船舱。夫人说，你们跟来的同人呐，接不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。嚯，儿郎们得主得令，他们一个个御车拉马装欢香，将然要骑马撤跳开船走。在我耳边响猛听，等马碰锣

命二人驾舟直入长江，在那大江中，这小舟行来如飘一夜，探照云一片的中心，哪怕落水而亡。片刻之时把大船赶上，这舟上吩咐声放箭似飞蝗，众武兵开弓放箭如遭遇。赵子龙着了忙，忙摆动手中枪，恰好似乌龙摆尾是怪忙，摇头啪啪啪把那凋零打落在长江。舟上传令退后着斩，众无兵人人奋勇个个逞强。小舟临近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豪光，这口剑削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俱上半截枪。郝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，撞到了东吴的那些大小儿郎。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万古。 赵云截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 没出十五就是年，给您拜个年，虽然俗套一点，但是这个年还是要拜的。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主要是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才能赚钱，赚钱才能看曲艺，对吗？好，闲话少叙，给您演唱金定骂城的片段。在城楼上，爱将的贞观要笼络英雄，卖人鬼在帮军殿上招亲，未曾起奏因大唐绿叶，可准守起在军营。遭贬时寒心曾上过绝户，本因恕罪多袍不认小英雄，血井山二闯重围，将娘娶人妇薛仁贵，见凡是闲人马奔城，但梳妆相去端正悬金剑，素正衣素胸显纽跨银龙，桃腮冷带风尘够杏眼，寒凝下烈容。